经济实力让世人瞩目，成为京津冀版图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请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，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。你愿意算是苦了，永远和他在一起，爱惜他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保护着他，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 Yes I do。 听我说，手牵手一路到尽头，把你一生交给我。 是幸福却三秋寂寞，于是寂寞被锁在眼中。 世界太多的盲目。